It's 1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，在9月17号至9月20号，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，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，即享受9折优惠，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陈曦，陈曦你好。 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那么北方人啊，真的是非常爱吃面啊， 对， 比如说我们什么烙饼啊、馒头啊、馅饼啊、饺子啊，甚至各种的面条，像北京人什么炸酱面啊、打卤面啊，其实西北人也喜欢吃。 是、啊、像是我是山东人， 哦，你们 爱 吃馒头是吧？ 每顿饭都离不开。 对，像西北人的什么彪彪面呐、啊， 对， 像山西人刀削面，真的， 哎 呀，这个处处的这个家里边呢，可能都要备很多很多的面粉， 永远都少不了这个面食。 是的。但是呢、嗯、确实好的面粉呀、啊、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的味道呢真的是不一样。 它是不一样的、嗯、更加的香甜。 是的。 对。 但是呢确实是好媳妇呢难为无米之炊、 嗯。 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一些面粉啊好像真的不太尽如人意。 是。 嗯。 没有以前像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口感了。 嗯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今天这个产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、嗯、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口福了。 对，是这样的、嗯、它呢就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原装进口的天然的阿拉套的面粉。 嗯，那其实呢说到这个面粉啊，真是刚才呢、嗯、这个陈曦已经提到了， 对， 它是天然的，无任何添加剂的、哎、而且呢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一款面粉了。 对，那大家都知道哈，我们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原装进口的、 嗯、 为什么要选择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呢？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世界上大的一个内陆国，它也是一个农业的大国，地广人稀，而且就是啊，土地非常的肥沃，像是它冬季是非常的寒冷，但是夏天很干燥，昼夜温差大，而且这个昼夜温度能够达到相差20度、 嗯、 那每天呢光照时间超过16个小时，你就想在这样的土地上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孕育出来的这个小麦，它的营养成分可以有多高。 是的、嗯、因为它天气比较冷、啊、 对， 所以它一年呢可能也就是一季哈、啊、这样它的这个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米一样，你像北方的大米呢它一年就一季哈、啊、 对， 像南方就得好几季， 是， 所以呢讲究吃东北的大米， 没错、哎、 所以是一个道理。 对， 那说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啊、它这个面粉的话呢，它的亩产量并不是特别高、啊、 对，像是我们知道这个阿拉套的面粉小麦的亩产量是80公斤左右、 嗯、所以呢含金量非常高、啊、 对， 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、 嗯、 那么具体到它怎么个好法啊、嗯、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天然的，无任何添加 的,、啊、 添加的， 这是一个基础。另外吃起来它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是不是特别筋道？ 对，它这个面粉它是可以说是真正的高筋面粉， 哎 呦，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，香甜，它不粘牙，而且也不会塞牙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它是用套进面粉粒这个中央部分磨出来的这个面粉，强筋更高，而且就是普通面粉哈，你做的这个面条，你放到碗里，你会看到一小会儿就粘到一起了，但是用阿拉套面粉 做的这个面条，它都不会粘到一起。 嗯，那也就是说，比如咱们包饺子啊，它皮儿啊，就是不会破哈、非常筋道。另外，做面条的话，或者说这个做烙饼啊等等的，它都是非常的筋道的，吃起来也非常好吃。 对，像是那个肉饼，你就能看到它的分层。 分层哈。 对。 而且呢，像这样的面粉的话呢，它不用说有些次的面粉里面要搁点盐呀、等等的哈、增加它的这个筋道感。 对，而且你要知道哈，我也想告诉听众朋友们一句话：挑面粉一定要会挑。您知道那市面上的，它为了让您做的馒头啊更这个看起来更蓬，它里面会添加洗衣粉，因为它这个洗衣粉里面含碱。对，而且就是让你看起来色泽更白，所以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。但是我们呢，阿拉套面粉是由我们原产地直供的，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，大家可以放心。 对，晨曦刚才说的都是极少数，而且现在国家的监督的力度比较大呢，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。但是也说明啊，确实我们有一些这个面粉啊，它的质量啊达不到我们吃的人的要求， 是， 所以它会往里边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。但是阿拉套面粉呢、确实它是自然天成。真的是非常好哈， 没错。 但是像这么好的东西的话，在市面上卖确实也是相当贵的。 没错，就是因为您知道现在物质水平提高了，但是说实在的，空气污染严重，有雾霾，包括我们吃的这个水呀、土壤啊等等，都不太让我们放心。所以在市面上，您看那些怎么说呢？一定是好的东西，它一定是价格不是特别便宜的。那在市面上。就是这样的高筋面粉，我们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原装的阿拉套面粉，一袋的价格要80块钱。 哎，你看这个市场上还是相当贵的。 对，没错，像市场上的价格呢，它大概是2公斤啊、就是每袋2公斤80块钱。 哎，那么也就是说一袋的是80块钱。 对，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。 今天，所以说为什么说听到的朋友们真的就都是有福气了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和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，所以我们把我们大的优惠力度拿出来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238块钱5袋。 嚯，那实际上已经便宜非常非常多了， 是便宜非常多了，10公斤哈，238块钱。 好的，那虽然说已经便宜非常多了哈， 对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周杰老师要打断您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合作，就为了再表示一下和这个心意，也希望能把这么好的面粉让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去尝一尝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就在已经价格这么优惠的基础之上，再给您多送一袋。 好的，太棒了。其实刚才我就是想说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新品哈， 是 第一次登陆我们北广的平台， 对， 所以呢我们以大的力度来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。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是2公斤一袋， 2公斤一袋， 那就是4斤一袋。 对 啊，4斤一袋的话呢，咱们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是6大袋， 一共是6大袋。 六大袋的话呢，如果市面上就要480块钱。 没错，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是不止打5折。 哎，238您就可以拿走，您就可以拿走，可以说是一个尝鲜价了。 是，一定是的。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真的好面粉，是来自于呢哈萨克斯坦进口的阿拉套的小麦粉。 没错， 那这个小麦粉刚才也提到啊，它本身呢是天然的啊，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 所以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好，非常的筋道。 像它的口感就真的是尝起来非常的筋道，香甜不粘牙。像是您做这个饺子呀，它不容易破皮儿。像您做个面条啊，它放到碗里不会粘到一起。 对。 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更好。 是的，那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，那为什么阿拉套的面粉有这么好呢？ 哎，对，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，因为我们有好水、好空气和好土壤。先说这个好土壤哈，大家都知道哈萨克斯坦，我们是哈萨克斯坦原装进口的，它这个地方呢是非常肥沃的。那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小麦，它的营养成分更高，而且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地广人稀，冬季严寒，夏季干燥，昼夜温差大，那大家都知道营养成分积累的是很多的，而且它全天的光照是超过16个小时。而且呢，那另外一个好水呢，就是有好水源。 那好空气就是它那里面呢工业园区少，没有污染。 是的，那它一切的这种条件都具备了。 对， 哈萨克斯坦阿拉套面粉 是 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好的。那今天呢，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，真的是来着了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拉套面粉。 对， 那么80元一袋啊哈，在市面上这一袋呢，也就是2公斤4斤。那么今天为大家零主品的赠品一共是六大袋 、 市面上480元，但今天我们是238元， 没错，238块钱六袋， 对比五折还要大， 五折 是。所以呢，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实际上呢，在市面上也经常有些这个商家呢冒充说啊，我这个是面粉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等等的。 哎， 那我们怎么来分辨 啊？在这里呢，一定要教大家，一定要看清楚。第一个呢，是以48开头的条形码，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斯坦，对，有标识，您拿到之后都会看到这个标识，是哈萨克斯坦的原装进口的标志。那第二个呢，它还有着 EAC 海关质量联盟认证的字样，一定要认清楚这两样。 所以呢，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面粉的上面的标识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你一目了然啊。当然这是标识，另外从面粉来看呢也是可以区别的。 对，像是这个市面上哈，这个品牌琳琅满目，那挑面粉也会挑到眼花缭乱。那您说这个阿拉套面粉我怎么辨别它是不是一个好的面？确实有很好的办法。那在这里面呢要教给大家一下，首先是看颜色，闻气味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面粉，它真的不是越白越好。那但凡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，就是好的面粉哈，它通常情况下是呈乳白色或者是微黄色。因为它是由小麦研磨而成的，所以它有会有天然的这种小麦的香味儿。而且是因为我们这个面粉是哈萨克斯坦，刚才讲天然的，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所以呢它的颜色就是淡黄，而且是有天然的小麦香味儿。对， 刚才您提到了看色泽呀，闻气味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辨别出来，而且看颜色也并不是死白死白的，它有一点微黄， 对， 因为它是天然的嘛。 没错 啊，当然这是从看，吃起来的话呢，那就更不一样了。 是吃起来它 非常的筋道，非常的香哈， 是 确实有一种我们小时候吃这个面粉的感觉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啊，真的是纯纯正正的好面粉。 对， 但是在市面上呢真的是非常贵哈，一袋4斤的话呢要80块钱，但是今天我们连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，市面上480块钱， 市面上，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38，比五折还要多的价钱， 低于五折，因为是我们是首次合作，一定要拿出来大的优惠力度，让听众朋友们尝一尝什么是真正的好面粉。 确实是尝鲜价哈， 对， 238，有零有整。当然这个呢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哈，主要是让大家来尝一尝好面粉的味道是怎么样的，主要是以推广和宣传为目的。好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238元，大家拿到的是4大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面粉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刚才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多组订购哈， 对， 那么像这样的面粉如果在储存上呢应该注意些什么？ 像储存哈，其实这个储存的方法哈跟那个各位朋友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因为这个面粉都有呼吸作用的，我们就要把它保持空气的流通，并且呢它理想的湿度大约就是在60%-70%之间， 其实一般的这样的就可以， 一般的环境就可以，像是我们的室温18-24度就可以但是呢就尽量的保持这个面粉周围的环境啊是比较洁净的，对，而且是储存的这个空间周围没有什么异味，对。 这个价格的话呢，如果在市面上买是比较贵的， 比较贵的，像是2公斤、2公斤4斤就要做到80块钱。 是的，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， 是 咱们是2公斤1袋，4斤1袋，给大家呢是6大袋啊， 6大袋238块钱，低于五折，真的就是一个推广价，一个宣传的价格。 是的，市面上呢要480块钱，那么今天呢我们238您就可以拿走， 是 真的尝尝鲜啊，尝一尝好的面粉。 是什么样的味道，也许真的是久违了。好，那我们的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。2018新的一年，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。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，在9月17号至9月20号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，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即享受9折优惠，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，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，我是主持人李红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又请来了大家老熟人李想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哎，我就跟李红一块跟大家聊聊啤酒里泡枸杞的事儿。 二李今天不跟大家聊别的，就聊聊这个健康的问题。 聊聊健康确实要关注的，你看啊，李红还算青年人，我已经算人到中年了。但是其实从李红现在的，就是我们生命的质量提升之后，都开始关注平时的健康了。 对， 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一点，怎么样多加强讲运动。但其实我们平时对于身体的滋养也必不可少， 是 吧？ 日常我们说身体汲取各种各样的营养，其实现在营养是很够很够的。 是的， 但是我们会发现营养有所缺失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平常以前啊，就什么东西都吃。但是呢，现在就鱼肉，什么这个海鲜，现在菜都吃的少了，而且呢吃的精米什么的，我们很多的营养就是缺失的。 动物蛋白大量的增加，食物过于精细化，是造成我们现在整个饮食，就是那么多人发胖，那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，我们叫它富贵病吧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的饮食健康。 哎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和健康有关的产品，它的名字叫做黑枸杞。 黑枸杞，一听黑枸杞，哎呀，好啊， 好啊， 真的好啊，贵呀，对吧？ 好，贵，少， 对， 对吧？就这几个就能涵盖黑枸杞的这个特点了。我们来说说这个黑枸杞到底好在哪儿。 首先红枸杞您都知道哈，传统红枸杞非常好，就是好的。但是黑枸杞它基本涵盖了红枸杞里面的营养， 哎， 而且它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营养物质。它颜色是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大量的丰富的花青素， 从内到外，里边黑外边也黑，所以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。 对，它不是指外皮黑，它是里外都黑，所以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。然后大家都知道花青素这东西又贵，然后身体又是一定需要，又是非常优质的营养物质， 对吧？ 您要不了解花青素，现在打开百度 对， 去查一下， 手机也能查，随便一查， 对， 您查一下花青素什么玩意儿，它有大量的丰富的花青素，所以人都知道，红枸杞好，但是我有钱呢，我要能买，我就买点黑枸杞，非常好，而里边还有花青素，可是呢，黑枸杞呢非常贵，这个是刚才因为李红说到的少量非常少。 对，我们刚才说完了它好， 那 么另外呢，它好又贵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源头的原因，都是因为它少。这种黑枸杞呢，其实在新疆是一个产地，但是新疆那个地方呢又很少有种植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黑枸杞普遍生长在条件比较恶劣，人迹罕至的这样的野外，才能采摘到。也有养殖的，但是那个营养的物质的元素，包括它的含量，是不可以和野生的同日而语的。 举个例子，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，哎，野生的长白山的人参， 嗯， 多少钱一根？ 万把块钱。 哎，您再说您普通的啊，这个园艺参，咱们叫做 六七块钱 一根，您就能拿着，就是这么大的价格差别。 嗯， 野生的灵芝多少钱？您普通的养的灵芝那多少钱？ 嗯， 对吧？啊，您去看看，咱再说的俗一点，您溜达鸡，咱们都别说纯野生的，就那个溜达鸡， 嗯， 啊，现在什么北京的大牌的超市里有卖的，100多块钱一只， 110 老柴鸡， 对对， 溜达鸡， 嗯， 但是您去买一只。买一白条鸡恨不得10块钱一只， 十几块钱20块钱 对吧，您就能拿下来。就是这种野生的和这种养殖或者种植的，它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。 嗯， 而在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去吃一次真正的野生黑枸杞，来自新疆的，完全是在自然阳光下成熟的， 嗯， 完全用自然阳光把它晒干的，完全你打开包之后可以闻到丰富的浓郁的果香，来自于新疆戈壁当中的那种阳光的味道。这个一罐里面是40克， 嗯， 粒粒都是精华， 粒粒都是精华， 要晒出这40克的干枸杞，别看它不到一两，只有40克，它需要多少呢？它需要6两到7两，半斤以上，6两到7两的鲜枸杞果，而且呢，这枸杞树在戈壁当中野生，需要一个人至少半天才能采出来， 确实是 就这么一罐，所以它在市场上卖的价格非常贵， 100多块钱，小200块钱， 小200块钱，这么一瓶就40克，野生黑枸杞就是这个价， 嗯， 而且只有在一些高端的超市、高端的商场，您才能买得着， 哎， 对吧？ 说了这么多， 嗯。 北广生活时间是干嘛的？我们是为了给北京的听众、北京的老百姓实惠的， 嗯， 所以我们每款产品都是直接接触源头的。 对， 我们为大家省去这个中间的一道一道的加价， 嗯，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， 199块钱，外面买一瓶， 三瓶的， 相当于市场的33折了。 对。400-015-5151，赶紧跟大家说电话，400-015-5151。但是您还这么着吧，您赶紧打，然后一边打着一边听我说，前30名，199一组的价格，拿走2组。 什么意思？前30名， 199块钱，拿走6罐。 哎，我们不是节目之前说好今天是199三罐的活动吗？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首档直播 啊， 嗯，所以呢，这个有一个特别行销，没告诉你。 就是说今天有30个幸运的朋友， 对， 可以花一组的钱订一组，拿2组走，但是只有30位，是吗？ 只有30位。而且这个电话呢，就是限我们接起来的前30个电话啊，您买着了就买着了，买不着就买不着了啊。 哦，那这个太爽了，虽然你没告诉我，我有点小生气吧，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值了。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，一直是我们坚持的责任。同时呢，我们提醒大家，这个前三十名能够得到199，带走6罐，这个价格，30名以后您也不用气馁，不用泄气， 嗯， 因为您把。您拿到手的新疆野生黑枸杞，拿着这一罐啊， 嗯， 去市场上任何一个超市里边去， 您去比价， 您看看他们超市里边卖多少钱，199块钱，您能拿走3罐不能，更别提6罐了。 嗯， 所以今天北广确实在放漏。 正常来说，市场上小200块钱一瓶， 嗯， 但是我们在北广购物，我们给大家是。199拿3瓶走，这个价格已经很颠覆市场了。 嗯， 您没有赶上前30位，您也真的一点不用生气，您已经捡了一个漏了。 对， 但是大漏是属于今天前30位的，因为199一组，你是拿走了2组，拿了6罐。 对， 这6罐加起来，一罐是就一罐就算半斤吧， 嗯， 它至少需要3斤多的鲜枸杞，需要一个杞农在戈壁上顶着大太阳要采2到3天，还要再把太阳光把它晒透， 嗯， 所以您想想，您花这199值或者不值？ 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199块钱6罐，每罐40克，来自于新疆的。野生的黑枸杞。 李红，接下来2分钟你自己来吧，我出去给我妈打一电话，让我妈得赶紧订一个。我能抢前30位，这太值了， 这太值了， 这太值了。 所以大家抓紧机会啊！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点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强烈推荐这款产品？因为它是来自于新疆的，而且是野生的。野生这点太难得了， 关键是这野生黑枸杞